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今天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2018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坛花卉布置完工，除了营造节日气氛之外，今年还推出了改革开放和中非论坛等主题。国家卫健委日前表示，青少年应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时。工信部25号的数据显示，8月份沪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4.85G，同比增长170.4%。截至8月末，三大运营商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5.4亿户，同比增长11.3%。25号上午，北京医院互联网医院正式上线。据悉，这也是北京首家依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天坛医院老院区门诊将于10月4号关闭，南四环花香桥东北部的新院区将于10月6号试开诊。该院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地区首家整体搬迁的3级甲等综合医院。截止到21号，全国31个省份一般工商业销售电价普降10%，综合其他降费清费措施，全年可减少一般工商业企业电费支出超过1000亿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应用成果在北京正式发布，天宫2号已在轨正常运行739天，目前状态设置正确，各项功能正常，指标良好，将在轨飞行至2019年7月。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很遗憾，在今天的4:56，著名的歌手臧天朔去世了，享年54岁。臧天朔是1964年3月6号出生于北京市的，他是中国内地的摇滚乐歌手，他的代表作有《朋友》《等待那一天》以及《新的祈祷》。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一起听听他的这一首《朋友》吧。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正享受幸福，请你忘记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正承受孤星，请你告诉我。 归来吧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全球，成为了一个国内弦迷认识陈慧娴的里程碑。陈慧娴以清晰而充满感情的唱腔著称，她有着纯净舒服的音色与声线，歌声有着慰藉心灵的作用，因此她又被人称为疗伤歌手。陈慧娴独特的磁性音色、字正腔圆的粤语咬字发音以及极具天赋的唱功都深深印在听众的脑海里。一起来听92年《归来吧》。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新鲜、营养又好吃。 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畅快的粉碎，那些负面情绪一把火消灭，谁要替谁干脆，如果我错直接下跪，内心角落的胆怯终于也不受人追，颓废混杂着烟味，我们猎捕着再次的起落的世界，颓废我微醺的嘴对镜子傻笑，脸上的快乐很直接，颓废在最深的夜一个人独处，我竟然会爱上那种感觉，安静的很绝对，终究会凋谢，泥土在嘲笑着那些绿叶，春天终于也妥协，开始朝着死亡那一边倾斜，我脚下的影子从来不肯试着向谁，风雨洒过几条街，我也不受谁威胁，颓废混杂着烟味，我满脸胡渣，再次的起了的世界，颓废我微醺的嘴对镜子傻笑，脸上的快乐很直接，颓废在最深的夜一个人独处，我竟然会爱上那种感觉，安静的很绝对，飞继续打起夜，累了平躺我就睡，习惯在凌乱之中被了解，桌面上厚厚的纸屑，我可以从一年再写出一个世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聚焦中网。 这里是九六九聚焦中网，我是主持人亚威。作为亚洲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网球赛事，中国网球公开赛一直走在网球赛事科技运用的最前沿。在这里，我们总能看到最新尖端科技打造的视听盛宴，感受到网球和科技的双重魅力。今年的莲花球场将首次采用 4K 信号进行赛事转播，中网也成为全球首个采用此转播技术的网球赛事。说起莲花球场，大家并不陌生，它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赛场。在这里，我们曾目睹了纳达尔和费德勒分别在单双打夺冠的历史时刻，还见证了中国金花郑洁、燕子登上领奖台的感人场面。在钻石球场之前，这里还是中网的中央球场。那今年莲花球场的赛事转播将迎来一次重大变革，采用 4K 高清制作转播信号。这不但是中网首次采用 4K 信号进行赛事转播，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 ATP 还是 WTA 比赛， 这都是首次出现 4K 信号进行赛事转播，中网又创造了一项新纪录。几乎每一年的中网都会给球迷带来全新的感受，这也是中网不断打造智能赛事和智能场馆，为观众持续带来崭新观赛体验的初衷所在。除了在莲花球场引入 4K 高清转播之外，今年布拉德德拉维特球场也将引入鹰眼，这样中网拥有鹰眼的球场已经上升到了4个，成为亚洲首个也是目前唯一拥有4片鹰眼场地的网球赛事。无论是 4K 转播还是4个鹰眼球场，都是中网这么多年来坚持引领科技潮流的一个缩影。中网在科技应用方面一直都走在亚洲网球赛事的最前列，打造更具科技含量的现代化赛事，争取不断给现场球迷和电视观众带来全新而美妙的观赛体验。中国网球公开赛门票火热销售中，还不赶紧来抢？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新鲜、营养又好吃。 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2018首届电台品质消费节国庆特别活动劲爆来袭。十一黄金周期间，在969电台合作品牌商家消费，即有机会获得性价比更高的出行平台易到用车及人人看得到电影、人人看得到好电影的大地影院送出的消费大礼。详情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获取。 大格局助力品牌宣传，大整合助推企业推广，为您造就一个有态度的商业价值广播平台。 先见者明，先行者立。经典969期待独具慧眼的你。 经典

唱的都是不敢说的心情。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感觉都拥有

32位女单球员和16位男单球员将为正赛的席位展开争夺。顺丰联手搬运帮 APP 上线顺丰打车，该服务主打大件快递、同城货运、同城配送等业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高架桥已具备通车条件，楼内现已全面进入精装修阶段，按照计划，精装修将于2019年4月完成。滴滴发布安全功能升级进展，27号将在司机接单间隙随机抽查人脸识别，通过后才能继续接单。中国社科院27号发布报告称，短期看一二线城市金九银十落空，房价稳中有降，三四线城市房价涨速继续下降。北京市政府公布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东西城禁止新建房地产开发经营中的住宅类项目。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十一将至，景区的票价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有调查显示不少的景区存在一票多价的情况，那对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区分是很明显的，甚至有些景区对国外游客免门票，而外地游客要收门票。对于这种差异化收取门票的做法，你是怎么看待的呢？你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动埋怨还有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你当时明白，后来的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是否能平静不回想现在，只是因为你拥有了爱。如果这就是爱，

路上往事如风，半生情谁来左右？女人啊，别无他求，谈一次真的永久。喝一口女人红，解两颗心的冻，有三个字没说出口，哪一个人肯到了死守，我陪他干了这杯酒。再一口女人红，暖一双冷的手，有七分醉，心被谁偷，羁绊着泪水一同滚落了喉，杯中酸苦的滋味人才会懂。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今晚的互动话题是：对于有些景区一票多价的情况，你是怎么看待的？我发现临近假期啊，大家都还是对这样的话题比较感兴趣，估计大家都已经做好了出行的计划了吧？来，我们来看看留言啊。这位叫做于娟的听友留言，票价一视同仁比较好，最好能够免费吸引游客，带来周边的产业共同兴旺。

气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要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雪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不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传统的家教劣势明显，通常有着一副中庸的外形，让不少年轻人抗拒，展现个性才是年轻用户的调调。对于沃兰多而言，就呈现了不一样的风格，轿车的驾控表现、五加二座椅布局以及年轻人喜欢的活力，它都具备了。全系车型标配17寸的车轮，对于 Redline 版车型，车辆的车轮采用了熏黑处理，透出强烈的运动气息，总给人暗示我不是好惹的意思。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了许多独有的细节，这恰恰是众多年轻人所期待的。沃兰多还提供了一款智能手环，通过手环能够实现车辆车门的开锁与上锁。除此之外，如果你下车忘记了关窗，还可以通过钥匙或者手环实现遥控车窗内开关。这对于年轻人而言，如此的用车方式确实很酷炫，对于85后90后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 综合来看，这台雪佛兰为年轻人量身定制的沃兰多，直击传统家轿消费痛点，跨界汲取了 SUV、MPV 各自的优势，在12到15万这个价格区间内，以更为全能的实力弥补选购的传统车型的小遗憾，充分满足了年轻人的贪心心理。除了准确洞察消费者的需求之外，沃兰多的产品实力也是很不错的。许多人在买车的时候，首先会考虑紧凑型车，既经济实惠，而且适用性相对较广。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一般消费者只能把目光投向12万元左右定价的五座传统家轿。于是我们看到了如大众朗逸 Plus、福特福克斯、日产轩逸等车型销量是如日中天。然而这不完全是人们所期待的，因为它在某些时候依然是有些缺陷的。5+2布局的家轿雪佛兰沃兰多的正式上市，显然会对家轿市场带来一定影响。在产品力上，我们能够看到它身上拥有传统家轿的优势，特别是车辆尺寸上，显然会给消费者更好的乘坐感受。对于一款5+2布局的合资家轿而言，不到12万元的起售价无疑是高性价比的体现，重点在于它身上标配了众多的安全舒适和科技配置，这让消费者在使用时更为省心。在大环境下，一车多能难道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吗？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找不到黑暗，心 九六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姐姐吃家是俺的家风啊。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咱这老宝山讲的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杆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横要平，竖要直。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传承中国字。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内蕴中国字。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那接下来可能我要说很长的一段话，我想大家应该已经都知道了，臧天朔去世的消息在这个周末传来。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 我一瞬间就想起了好多他曾经唱过的歌曲，比如说有朋友、等待那一天、大悲咒以及新的祈祷。每次同学朋友聚会也常会在 KTV 里点唱他的那首朋友。酒过三巡，所有人都操着不那么好听的嗓音，从心里发出情感。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这是臧天朔的《朋友》这首歌曲当中的一句歌词。可能他有了新的彼岸，他便离开。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到他的消息了，这一听到他的消息，已经是离去之音。当年他唱的《朋友》这首歌曲红遍了中国大地，成了朋友去歌厅必唱的歌曲。其实臧天朔这个人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2009年，他因为参与聚众斗殴被判入狱6年，因为表现良好获得了减刑。2014年，他正式恢复了自由身。之后的臧天朔很低调，在家里就是练练书法、弹弹吉他。有灵感来了的时候呢，他也就写写歌曲，偶尔也会去朋友的酒吧捧捧场。1970年，臧天朔6岁起，先后师从4位老师学习钢琴。1981年开始在北京各家专业的文艺团体打短工。1983年起，先后参加组织了不倒翁、白天使、1989等多支乐队。这段时光，其实也是中国摇滚乐的出生阶段。一个摇滚歌手在经历年轻的放荡不羁，后来因为聚众斗殴入狱，再往后便成了一名佛系的男人，云淡风轻。或许他看透了这人世间的世态炎凉，也看透了自己。生活终于扇了他的耳光，让一个放荡的少年逐渐安静下来，或许也是成长，人到中年的成长吧。在当初臧天朔入狱之后，也就只有刀郎去看望过他2次，这个昔日唱朋友的人变得没有朋友，而当他落难之后，人人都躲着他。 朋友啊朋友， 那在上一个小时的时间段里，我已经播放过了臧天朔的《朋友》这首歌曲。如果你没有听到，没有关系，可以在蜻蜓以及喜马拉雅的 FM 上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当然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要播放一首来自于臧天朔的歌曲，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新的祈祷》。 那没有痛苦的爱，却难止住泪流多少。我祈祷忘记离去的你，却又唱起离焦的歌谣。我没有怨你，我心里知道，我知道，我祈祷留下孤独的我，走向天涯，走向海角。我祈祷带上无言的爱，从此失去心里的微笑。我与鹰同行，我心里知道，我知道。

是让我躲不过去。什么原因你的发香总挥之不去，我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昼夜难分，翻天覆地来去都是因为想你。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